人间的苦，是否有人给我快乐？如果这世界失去我，他会不会不舍得呢？再没听过谁提起我，他们是不是失忆了？再没听过你提起我，你胸膛撑起的不是我。夜空星星闪过，孤独陪我醒着，所有失眠的夜是你给。 白兰鸽，白兰鸽，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，直到拥有了一切，还是飞向北方。 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，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，我将不顾一切地来到这地方，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穿梭如水一般，哦，昨天的路已经很远。白兰鸽，白兰鸽，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，它就在远方，不要停止追寻着它。白兰鸽， 着我心目中期盼的向往，盛放圈圈你要唱，将我寻到，看着我傻，看着我闹，看着我走过的地方雪花绽放，岁月沧桑一夕一场，你在我身旁，岁月沧桑一夕一场。

今生的缘。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，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，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，能否许我一次成全。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，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，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，可能我撞了南墙才我回头吧，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，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，可能我还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是走在漫长的路上，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 想起分离时刻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 把时光里静坐了很久，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，也曾与你无话不说，手牵着手一起走。 就像一场旅行，繁华之后终将还要独行，纷纷扰扰没有谁能够说得清，别让遗憾成为我们的曾经，在我们哭的笑的泪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否才应该最珍惜，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。 Chances are I took the wrong turnEvery time I had a turn to take, and I guess I broke my own heart every chance I had a heart to break. And it seems I spent my whole life wishing onThe same unlucky star.

车里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小心翼翼

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绪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夏天白粥，明治的红豆，一口清甜了全意感受。有风经过海面上吃着树儿，带走你梦里的忐忑。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花爱的小身旁，青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花爱的小身旁， 甜的芒果，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。有种诱惑，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。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花爱的小身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心门的方向。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花爱的小身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夏天白昼，有风经过，嗅到朱砂凝液香，可嗅到朱砂凝液香，你花爱的小身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摘下星星戴上你的肩膀。 躺在角落，呼吸还残留一褪色的温柔，闭上眼背诵你给我的感动，过往就像音乐旋转着，深秋的枫叶覆盖在那街头，寂寞的轮廓， 颤抖，在你消失的以后，想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。你说要我快乐，我反而更难过。你是深深爱过，任回忆吞噬我，就算曾经犯错，也要你陪着我别走。

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的面模样，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，也许那老街的腔调是属于我的忧伤，嘴角那点微笑也来却变脸颊，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放不下手心一片段，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，走过手指间看着天，我又回到那老街，靠在你们身边渐行渐最纯的一

是何人浅唱悠闲，我彷徨不可前。

的坚定，怎么取舍才有意义？

成一落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，快活开进了十路，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都装作很快乐，车今我就要无眠了，就爱了我的住所，我的小床它开始想念我了，巷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，其实我还是个穷人，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，其实北京在拥挤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的，会觉得很 寻命运才华爱。